阴阳殿见了你顺天就神轮，听到你我们重安神明，见了你我才热血沸腾，日过我走出了黑暗阴影，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，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本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听，给你 活宝。回来接你，我们一块生活。 平，我会好好伺候你。 凤儿， 难寂寞平生，深深谢你陪我温馨。 Thank you.

劝你不可犯人忠志，两无愧于地，要得人心。 谢谢父亲。 嗯，还有什么事吗？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么，你要去？ 去干饭事业。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溥源，雷雨就要来了。 把窗户关上。 什么吩咐？ 这活宝绣得正好。 那是四凤绣的。 我也曾 的一手好活报。 是是是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等等，你把他还给我。 还要活着。

记得你宽慰我愉快，此应得年红海菜 Thank you.